心的地带，你给的全是空白，一个人站日他还找不到人给我看海，我在幸福的门外却一直都进不来，你累积给的伤害我是真的很难释怀，终于看开 这一首《倒带》被收录在萧敬腾的《爱的时刻》这张专辑里面，专辑当中的十首歌曲全部都是天后歌手红极一时的经典之作，这是翻唱自蔡依林的作品。而继续要为您请出的这位女歌手萧敬腾也在这张专辑里面有翻唱到她的歌，她就是孙燕姿，来听到这一首《天黑黑》。 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朗朗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提昂贝罗，提昂离开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T.O.O. 没有

今天是6月28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音乐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那些老歌是人类最贴心的情绪写真。 轻轻传来一首歌， 当老歌的旋律响起时，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就是你。舒雅的第六感，陪你回味老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舒雅的第六感。 给 Lisa 是从几百首的词曲当中千挑万选出来的。这首歌曲是以第三人称为出发点，乍听之下像是写一封信给朋友诉说心事，将女人要说给女人的话语在歌词当中散发出来，并且借着吉他以及弦乐的轻柔伴奏，再加上制作人李伟松的细腻配唱功力，让整首歌曲充满了清新都会民谣曲风的感觉。这是来自彭羚的演绎。